老调重弹。中方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已经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中方将会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发言人亦都敦促美方摒弃冷战零和思维，摘掉有色眼镜，纠正对华错误认知，理性看待中国和中国军队发展，采取客观务实的态度，多做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的事。在天气方面，中国东南部的气压正在上升，一股东北季候风的补充正是逐渐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骤雨，天气较凉，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0至23度，吹清劲的东至东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一两阵雨，天气稍凉，下周中期渐转天晴，日间气温回升。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 84%， 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161点，升821点，总成交金额1,886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70点，升7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87点，升34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238.6升17.2，阿里巴巴69.9升6.9，美团149.5升8蚊，盈富基金16.23升8.1，恒生中国企业55.44升3.04蚊，友邦保险65.55升2.85，比亚迪股份197蚊升9.6，京东集团171.6升19.1，港交所246.2升16.4。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团7.85，英镑8.819，瑞士法郎7.772，澳元4.989，加元5.754，新西兰元4.577，欧元7.678，每百日元对港元5.31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2.5。日经平均指数报27,199点，跌463点。港金报15,440蚊，升2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48.91美元，卖出1,649.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交通情况。现时红磡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开咧有宗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咧龙尾去到公主道嘅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尖沙咀方向两边模糊街。重复一次啦，红隧去港岛方向近理工大学快线咧有交通意外，而家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两边去到模糊街。另外，因应香港大球场有榄球比赛，部分加路连山道同埋希慎道暂时封闭，大球场一带咧会有交通改道措施。现时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去到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路面情况，港岛区现时跑马地、铜锣湾、湾仔交汇处一带交通繁忙。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比较车多，龙尾海丰园。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排到英皇道近炮台山站。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比较车多，龙尾圣佐治大厦。新界区方面，青山公路来回方向近咖啡湾一段慢车，而家两边龙尾去到三圣村同埋黄金海岸。

11月4号星期五骚动音乐提醒你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啦，同时我哋今日啊全城点歌大行动嘅点歌对象就系 雪柜入面啊 嘅嘢咯。系啊，因为大家都要处理一下自己， 啊、即系就嚟过期嗰啲啊。 系啊，你知你间唔中又要煮下嘢食啊，跟住咁样嗰啲咧，年尾大家都知又执下屋啊，清仓啦、啊。咁、究竟啊，你雪柜里面会唔会有一啲嘢其实摆咗好耐，就嚟过期 咁？唔觉咁啊。 系啊，我就想点歌俾雪柜里面嘅嘢。 冇错，因为咧，即系尤其真嘅，我早两日啊嘛，即系咪打风嘅？咁打风最兴做啲咩咧？你唔係落街去買物資的話咧，你就喺自己屋企嘅雪櫃度揾下有啲咩可以食噶啦。咁點解會有呢個題咧？絕對就係因為呢一個打風嗰日， 唔 係 因為其他嘢， 係啦，就係、是、絕對因為打風 嗰日。極度之此地無銀啊！你 係啦，去揾翻即係自己雪櫃有啲咩嘢要煮嚟食咁樣。咁我發現真係滿得好緊要嘅。 係一陣間就會六點鐘啊，聽到我哋會寫封信啦，咁樣大家都可以咧一陣間上我哋社交平台留言啦。 嚟嚟嚟嚟。 咁啊，今日咧想講下咧，我想知咧你係一個文科人定理科人，我唔记得咗。 我系文理商都有读过噶。 我文理商都有。 我喺会考嘅时候系读理科噶。但我喺AL 嘅时候系读呢个商科噶。跟住到大专我系读文科噶。我系读呢个文化研究。 哇！ 所以你问我系边一科，我都答你唔到、啊。 即系咩都有读过下咁咯。 系啊系啊。 因为咧我有啲 friend send 出嚟睇嘅，即系你知间唔中咧都会有一啲就系讲啲小学生啊，佢哋去答啲答案好搞笑嗰啲咧，我都好中意睇嘅，即系嗰啲系超级你估唔到啦吓，然后就啲笑料就出咗嚟啦， 冇错。 咁啊，今日定寻晚啊，啲 friend send 出嚟咧就系早一两日咧，因为考评局咧佢就出咗嗰啲叫 DSE 嘅试题专辑啦，即系讲翻啲考生答题情况嗰啲咁啦。 即系今年嘅 2022年咯，佢系讲。 OK OK OK OK。 咁跟住佢里边有其中嗰个 post 啲 friend send 嚟咧，就讲到即系中史科里边啲卷咧，啲人嗰啲嘅答案咁样样嘅，即系对于一啲人名啊，或者一啲时序啊，各样嘢可能会捞乱咁啦。 捞乱。 咁我哋呢啲而家叫咩啊？叫旁边学梗系可以食花生啦， 但系佢哋都点会捞乱嘅咧？真系 冇噶，你有时真系你唔知道噶，即系你黑强死咗，你黑勤咁呢啲都系 old news is so exciting。 我想讲以前读呢、這个中史科嘛，中学嘅时候，我哋成日咧都会读到有一个位咧，即系以前好多图片嘅参考啊，或者系一啲图片去俾你睇咁样啦。咁嗰阵时咧，咪其中有一个部分系读到孙中山咁样，咁孙中山嗰阵时佢有一张年青嘅相咧，摆喺中史书入边嘅。跟住然后咧，嗰阵时啲人咧话，成日都话点解佢个样咁似古巨基？系咪古巨基反嗰啲咩回到过去？ 情深深雨蒙蒙咁。 情深深雨蒙蒙。 我都系啊，即系啲历史人物同现代嘅。 成日都会系啦，搵嗰啲边个历史人物同现代嘅一啲明星最似 嘅。系孙中山咧， 系啊系啊，你搵翻啦，可能应该我哋嗰个年代读书都会每间学校都应该会见过嗰张相。 因为咧，我觉得以前读历史科咧，有中史同埋世界历史两样啦。咁我两都有读嘅，去到中五都有读，即系会考都有读嘅。咁因为我系文科人啊，咁但系咧喺我嘅角度，我中史我就好啲嘅，西史就我哋称为西史啦，就差啲嘅。西史嗰种差去到咩咧？基本上其实一般考試，你話高分咧，我一定唔係嗰班，但係咧就唔會唔合格啦，叫做因為45分合格嗰種。我係西史科，係我入咗中學之後咧，好似真係唯一一科啊，係啱啱合格45分。我仲要 feel 到係個老師夾硬唔知點樣俾分俾到我去到45啦，俾你合格啦嗰種嚟嘅。所以我係對於西史科係極度之有恐懼。因为嗰阵时，我觉得最难咧，去到会考科，因为而家系点样，我真系唔知道啦。即系西史嗰样，嗰阵时最难咧就睇政治漫画。 哦， 因为政治漫画就系你睇一幅相，然后问你问题。 系，有啲咁样嘅嘢吓。我因为我冇读过中学嘅西史科。 嗰啲政治漫画咧，其实佢可能嗰个漫画你理解一般咯，可能系一本或者四格漫画啦，佢唔系噶，佢嗰啲政治漫画咧，即系一张图。其实而家可能你喺社交平台会见到好多一啲插画师都会画一啲。 諷刺時弊啊，各樣嘢嘅一啲插畫，咁佢內容可能而家你見到唔一定淨係講歷史嘅，講下時事啊，講下潮流文化，總之攞嚟諷刺時弊啦，一種表達形式都好耐歷史㗎啦。咁但係喺考試裏面就係佢會將一啲歷史事件咧，佢可能會揾翻以往喺一啲外國媒體又好，或者以前啲報章好多㗎嘛，一啲咁樣嘅政治漫画，然后咧就摆张图喺度，你就要答问题啦。最难嘅系乜嘢咧？就系、因为你唔知佢开边范。政治漫画佢啲嘢，你唔似点样讲啊？ 所以要贴题系嘛？ 你冇得贴题，你唔知佢开边范政治漫画啦。第一，第二就系你就算你识晒，你背好晒嗰啲历史嘅东西，例如以前背嘅咩咧？第二次世界大战。原因、經過、結果，通常都係咁樣去玩㗎啦，歷史事件咁樣。咁但係政治漫畫嗰樣嘢就係、係你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嘅原因、經過同埋結果。但係首先你望住嗰幅政治漫畫，你 係講邊部分 呢？你要知道佢係講緊第二次世界大戰。有陣時你唔知佢暗示緊邊一個時期嘅歷史呢，咁你就出事㗎啦，因为当你一 get 错呢，你后面嗰几题 就写错晒㗎啦。 佢仲要唔止一条㗎， 但 係 佢占比率系高嘅。 嗰陣时呢个系 part one 囉，我读嘅时候冇记错。part one 好似有你当啦，类似系四幅政治漫画，可能你揀两幅嚟答。咁呢个就系 part one,part two 就系真系写长 essay 啦。咁嗰陣时真系唔识㗎，因为你政治漫画你真系要好熟读，你先可以一望知道喔呢、个样系其实画紧边个政治人物咧？即系譬如丘吉尔咁样，佢好中意担住支雪卡啦、肥肥地啦、西装啦、嘟嘴啦咁。即系呢啲系佢好点样讲，好鲜明嘅象征意义咧。咁你咁样样咧，你睇嗰个漫画嗰个人物咧，你就容易估到啦。咁、譬如希特拉，大家个样都知道一定系 有 撇须 咁 样。咁呢啲咪会容易知道嗰幅漫画系讲边个咧？但有阵时你真系未必知道，或者佢未必有人样嘅。 系 佢可能有幅地图啊，或者有个风景啊 ，whatever 啦。 你就好难估啦， 好难估到噶。咁、我觉得最难嗰时系呢一样，同埋你要知道佢好啦，你知道嗰啲人物都好啦。我乱啦，譬如真系讲丘吉尔咁，佢究竟讲丘吉尔啲乜嘢咧？因为佢生平可能佢好多事件发生。 长噶嘛， 佢讲紧边一件事，你又要喺里边咧揾线索， 系啊， 即系如果你唔系考试嘅话，你当打机呢啲系好玩嘅， 你要揾彩蛋出嚟， 系啦，即系你好似睇 Marvel 嗰啲咧，揾彩蛋大家都好叻啊， 喺个背景嗰度啊，后边棵树后边啊， 系啦， 响嗰个有个标志喺度， 原来系暗示紧呢啲。咁如果当年可能有 Marvel 嘅话咧，可能会叻啲嘅，即系你识得睇， 或者可能做 Marvel 嗰啲人都系考西史， 我唔出奇，因为佢总会放一啲历史人物落去咧，佢真系可能暗喻紧某一个人物嘅咁样噶。 所以当时点解我会拣咗读理科嘅原因就系咁啊！嗰阵时好多人同我讲话文科咧你死记硬背就得噶啦，你理科咧你就要谂多好多嘢噶。跟住我后屘发现原来唔系啊，其实。理科先系死记硬背系 O K 嗰样， 我都觉得系啊。后屘发现， 即系因为你理科就系记公式啊，记名词啊，记嗰个元素周期表，然后你啲数都系记，你记到条公式就会计到嘅嘢嚟噶啦嘛。但 系 好似你头先讲嗰样嘢就系、是、你反而要运用嗰个思考系仲多。我就算死记晒嗰啲，学你话斋，我死记晒啲时地人啊，啲来源啊，经过都好啦。我最后都我系唔够醒目咁样喺张图度揾到嗰啲彩蛋出嚟，我就 系 揾唔到噶啦。所以呢个系比较对我嚟讲系难啲嘅， 都几难嘅。所以嗰阵时我好差系呢一科咯，即系中史就冇玩呢一种嘅。 所以你就去咗读 Zoga 啦， 跟住 Zoga 好啲咯。Zoga 即系好衰啊！呢啲即系填鸭式教育长大嗰啲人咧，真系死记硬背啊。Zoga 叫做真系背比较多，虽然睇地图咧都要运用到一啲叫做融会贯通嘅能力啦。我不嬲都系好差呢啲嘢咁。咁啊，但系好得意啊！你细个睇嘅时候，因为你要有考试嘅呢一个目标啦，一个都好老生常谈就系，你个人咧就会冇咁容易中意啊，或者会觉得好难啊咁啦。其实我而家大个咧，反而真系睇嘅历史系多过细个睇，因为有阵时系啊，有啲字眼咧你会记得，但其实。 你淨係記得個字眼，你唔記得背後， 即 係例如嗰啲咩亞細安啦，或者咩北大咩、北大西洋公約啦嗰啲，呢啲 真係讀歷史， 呢啲組織你會記得啊。但係其實佢代表啲咩？老實講， 都唔係好知 啊，未必知有咩成員國啊或者點。但係呢啲你睇時事咧、其實你係會見到，你會發現好多你以前讀過嘅嘢裏邊嘅。咁叫做可能快啲 pick up 翻咯，即係以前讀過會計同經濟，可能睇一啲叫做財經嘅新聞嘅時候，你要了解哦，你買股票你要入手嘅時候，可能會比人哋快啲咯，你知道啲 term 你見過咯。 所以我好明白點解之後我冇讀理科，就係因為我喺呢啲新聞入面我 揾唔到 啲理科嘢，所以我後屘冇咗嗰個興趣。 係啊， 我唔知道到底讀嚟做咩咧咁。 係啊，即係大個先至揾翻，譬如有時你要創作啊，或者想揾啲資料啊，你想 就要做咗 做得 research 睇翻歷史就發現，哇！呢段我細個睇過啊，哇！呢段咧好印象深刻啊， 終於揾得翻有用嘅，有用啦！我讀嗰啲書有用啦， 即係你會有種親切感喺度咯。我都唔敢話係，其實而家記得都唔係好記得噶。跟住，但係你就記得，哦，呢啲好熟悉咯。因為曾經有段時間特登借咗本咧世界歷史嘅書喺圖書館，即係由美索不達米亞嗰個年代開始講人類嘅嗰種 發源 族群喺嗰啲。其實我睇咗十頁到已經瞓著噶啦。 都好正常啊！對於呢個發源史，我都淨係記得周口店。 係啊，所以冇啊，你嗰啲 冇啦，我淨係記得呢個名詞啫。 所以啊，我諗翻自己讀書嘅時候咧，每日翻學真係唔係想温書，唔係想學習，淨係想一樣嘢，只想和你吃漢堡。 或者老師家長看片。提示我恋爱走不太远，见识太浅，用每本书嚟定了规矩界线。或者幸福很需要钱，原谅我家数不懂计算，爱不够浅，但汉堡包还是吃之不会厌。在乎你所有事情只得一个焦点，任明天有什么东西会令情感也污染。年轻太好，就凭着爱勇敢挑战父母，只要和你要好，糊涂地仰慕，终于便拥抱，就算分手最痛，我们有分数。迷失要早，大人没有那种憧憬乱舞，趁未曾古老，陪着你走错路，做对匪徒，亡命派对也好，开心跳舞。或者大家终于有天成熟了，不免很多意见，你升了级，但我始终停顿于低位作战。做情侣只看面前彼此所有优点，但求相见，说什么终生爱情长跑要冲线。就凭着爱勇敢挑战父母，只要和你要好，糊涂地仰慕，终于便拥抱，就算分手最痛，我们有分数。迷失要早，大人没有那种憧憬乱舞，趁未曾古老，原谅我很细路，无从分到，无论与你曾迷信储蓄得到回报，只爱廉价汉堡，贫穷变散步，拥抱未知数，换个书包与你旅居一个荒岛。沉溺要早，大人共住已经讲究回报，爱但求水泡，如无丧失信号，无人国度，流浪去某个岛，无人 求其数好。 在读紧书嘅佢咧，就透过呢首歌讲呢一样嘢， 就系佢就系想吃汉堡啊！ 师兄和你吃汉堡，佢系阿德王明德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本港新增4516宗新冠病毒确诊，包括356宗输入个案，再多11个患者离世。第五波疫情至今一共录得10226人死亡。有432间学校一共呈报634宗感染个案，涉及530个学生和104个教职员，其中11间学校的12个班别需要暂停面授课7日。4间安老或者残疾人士院舍一共6个院友确诊，有13个院友被视为密切接触者。香港国际七人榄球赛今日开锣，球场未满座，有大约一半的座位没有观众。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说，七人榄球赛是一连三日举行，已经买飞的观众可以因应自己的时间入场，相信明日和后日会比今日多人入场。对于有游客因为未符合0+3检疫规定而被拒入场，杨润雄说，知道有几个人士因为持皇码未能够入场，但是这个是香港的防疫要求，皇码只是抵港之后维持三日，之后就会转为蓝码，会再观察明日和后日的情况。政府刊憲將野生動物的禁衛區擴展至全香港，避免野生動物特別是野豬失去野外覓食的能力，12月31日起實施，相關條例修訂將會在下星期三提交立法會進行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渔护署话，扩展禁卫区之后，任何人如果未持有特别许可证，在本港任何地方喂饲野生动物，包括野猪，可以被检控。渔护署亦都计划修例，提高非法喂饲野生动物的刑罚，以及引入定额罚款，加强整体的阻吓力。发言人说，近年野猪滋扰主要由人为喂饲活动引起，要有效管控野猪滋扰，除了透过捕捉和人道处理行动之外，政府亦都需要压制野猪喂饲行动，是要压止野猪喂饲活动，减低吸引野猪在市区或者民居附近出没的诱因。港股显著反弹，恒生指数下午升幅扩大至1170几点，收市报16161点，升821点，升幅超过半成，主板成交额急增至1886亿。蓝筹股近乎全数上升，科技和汽车股升幅显著，科技指数全日升近 8%。恒指今个星期累计升近 9%， 是超过11年以来最大单星期升幅，科指累计亦都升近 16%。 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骤雨，天气较凉，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0-23度，吹清劲的东至东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一两阵雨，天气稍凉，下周中期渐转天晴，日间气温回升。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84%，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跟你讲坏车和意外的报告，在伟业街天桥去油塘方向近九龙湾体育馆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排到去龙翔道近黄大仙中心，就是伟业街天桥去油塘方向近九龙湾体育馆有坏车，车龙现在排到去黄大仙中心。 较早时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开曾经有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快线解封。而家去红隧过海嘅三线龙尾啦，分别去到公主道近爱民村、七咸道北近佛光街桥底，同埋渡船街天桥近碧街。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不过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就比较多车，排到去演艺学院。告示打道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维多利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只是在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比较多车，龙尾近管道出口。因应香港大球场举行榄球比赛，部分的加路连山道、希慎道都是封闭了，大球场一带有交通改道措施的，所以现在跑马地一带、铜锣湾和湾仔交汇处一带的交通就比较繁忙一些。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映月台，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圣座智大厦。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比较繁忙的。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近安定村。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的龙尾就去到龙日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去沈茂坪、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去沙头角。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 一本汽车杂志发表了一项研究，经过实际操作试验，例如开心机又或者调校温度，发觉驾驶者如果用实体按钮操作，会比起用触碰式荧幕更加快速完成和更加安全。咁实体按钮是有手感啲嘅，但是会不会用声控更加好呢？ 逢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洪建威支培知识会社。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 红叶飘飘，音乐旋律中起舞。追踪日本红叶人气作品，感受浪漫风情。 今聴いているのはパクロビンの番組です。ぜひ聴いてください。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下昼四至五，天空海阔白猿号，红叶歌曲音乐特辑。 波神啊，你谂住播咩歌啊？ 斌神，你咪想教我做嘢啊？我啊谂住秉承跟住来呢首歌嘅嗰种精神。 来聊天，比写功课更吃力。What is really wrong with me？ 喜欢缺席，不懂得去解释。人大了话要愉快讲千次，但无奈地暗波分给我暗示，难得笑便笑，好费心思。OK sure。 嗰种有少少厌世、少少慵懒嘅状态咧，系用嚟应付身边啲人嗰啲好多嘅意见啊、闲言闲语嘅。但系求其呢两个字就不适用于佢喺做音乐上面嘅呢一条路度。佢系 Jimmy 张天荣。因为今年作为新人，亦都嚟到又有新嘅派台作品，有佢新歌叫 OK Sure。近来呢位朋友都好勤力噶，开早前出埋呢一首歌啦。 处哪有紧要，破碎了再拼贴总归碎。 我做访问介绍玩会有你在的时候都说呢好快亦都会有新歌。在即将音乐会之前推出埋啱啱嗰首作品安俊豪的叫做幽眠状态。 累了厌倦了呼吸焦急地想捉紧最后的消失，但成为那牺牲品。Yeah, I'm feeling I've lost it, I'm falling down, 只失去反应被否定的过程。執著的錯慮 I used to try to be strong but I'm still fair， 但或者早已錯過同行出 fake love。 Can't break, I'm sorry, I need you Falling, I'm falling, yeah, I'm getting drunk， 但你一再懊悔 Yeah, 散不透怎麼會讓我這裡的 drink I need you What if I tell you the bad But you said for me I get lost In the city, I got lost, yeah. I was feeling sick, I thought I'd be okay. I've been taking tests to sing a song. I was feeling sick, I thought I'd be alone. I was sick, I thought I'd be sick, I thought I'd be sick, I thought I'd be sick, I thought I'd be sick, I thought I'd be sick, I thought I'd be sick, I thought I'd be sick, I thought I'd be sick, I thought I'd be sick, I thought I'd be sick,是我赖我上演你一句欠缺你去仰望别担忧仍不需心够浪错别的震斗如今都想透上白仿佛虚构 I feel like I lose a dream I can't catch my breath 世界在变而得我共你习惯性你失去唤醒你习惯后退都仿似不对没勇气再去面对 Yeah I break I'm sorry Yeah I'm needing youI'm getting drunk 想法被错的天居不想要选择 Am I okay? I'm just want to be here Can't forget the day I realize 此刻注定我渴求都准透话看透 I'm feeling sick and tired I'll be okay I'm sick and tired 只剩个伤 I'm feeling sick and tired I'm alone 佢名字 Lucy 有佢新歌叫做 Sick and Tired。当你感觉到攰啊，觉得有啲疾病啊缠身嘅时候，你梗系想逃避啦。有时识得逃避一种好事，唔系懦弱，而系俾自己可以行更远嘅路。 I try to let it go, I never let you know, 并没法习惯电你手机未接通。Be I still love you so, 现实并未得到。亦未入睡我待到朝早 You're in my mind 心碎没有说半句对不起太想你太爱你最痛记忆抛弃不快已记不起每秒每刻想你你似我的空气 All day all night 低声已与我会再听到吗呼吸已充满我对你的牵挂身体渐习惯体温切断再见我的方法，弃我离开，痛的感觉，手多抱影。 面气质沦为途人不思索接受诱惑，暖暖粉不清变化，被你洗脚借醉渴求遗失伤感，就让我思绪自愿去旅行逃出苦困。 AI can't stop 记挂你为磨练我的心，为何逃不出掌声也没怨恨。渐习惯体温的偏差，切断再见我的方法。期望离开痛的感觉，手拖炮影只得我痛觉中分割。你背弃我离开的感觉，摧毁了的心灵魂如何即刻醒觉？闭上眼睛，你会偶然回到我身边。每次醉醒，你我永远再不相见。 潘宇谦的派来作品叫《离开的感觉》，有时点解要离开？点解要避一避？因为你永远不会满足到人哋的标准。特别是有些人其实本身都不知道自己想要点嗰啲咧。今天同你讲 A， 听日同你讲 B， 你话点样捉摸 啊？没难受，异常被迁就，你想我放开手走。默默承受，亦从未开口，再忍受渐得烦扰。愉快后够不清怎结尾，内疚后悔呢刻想见你，乐意被捉摸，心里没余地逃避。每一次也认定是我错，有无想过我仲是未变过？你太多标准，我接受变咗色。下日日被放纵，无谂过太寂寞又太冻，从来都不懂，太冲动定咗心痛。我食嘅菜单，你话太口淡，简单嘅晚餐会令你想喊。我只想专注，你怪我特殊，有再多好处都比你放到心软。是要就你分不清对错，愿你未有想过抛弃我，为你在天天奔波，用名字承诺。每一次也认定是我错，有没想过我还是未变过？你太多标准，我接受变了死蠢。我想试下日日被放纵，无想寂寞又太冻，从来都不懂，太冲动电咗心痛，太激进，你尽量别介意。我深信我哋命运太似路，重复一次，再失望我都可以。爱惜你，我愿学习到你。 听过 Michael C 的新派台作品，亦都是第一首广东歌，歌名叫做《双重标准》。 不需刻意故作坚强，世界变态非常，不需刻意要去逞强，痛快发泄一场，只想改变四处羔羊。 想原地停留，当初怎么前行，谁可将我拯救。离开黑暗不要坠落，重新解脱不要堕落，如果失去到一段路，再换个方式自救中醒觉。 由佢自己参与作曲作词啦，编曲有东城同一丁监制，一丁同东城嘅，听过有张曼芝嘅拍作品《自救日常》。 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到七点，波盛分神骚动音乐。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正所谓 raw raw 地，咁先系做自己。除了編曲上面加入了 Auto-Tune，Adam 說今次聲線上刻意營造了一些比較拆和 raw 的感覺，去配合 Marsoft 做自己這個歌曲主題。 從來一為著自己的狂，為著自己的夢，我欠欠唱八卦你那景況，我眼淚永遠看看真是自我瘋狂。 作曲編曲都有 Gu Chen， 填詞 T-Rex， 監製徐浩 Gu Chen。 上榜八個星期連升七級，反彈回來龍虎榜的第十二位，紅座星 Masoff。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周精選，逢星期六中午十二點至兩點，黃天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多达5000人，为了给更多市民可以观赏到珍贵的史前生物化石，科学馆将会延长展期至出年的2月22号。展览展出八组最具代表性的化石珍品和高完整度的化石骨架，除了暴龙之外，其余七组化石骨架包括三角龙、二特龙都是首次在香港展出。 在天气方面，中国东南部的气压正在上升，一股东北季候风的补充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骤雨，天气较凉，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0至23度，吹清劲的东至东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一两阵雨，天气稍凉，下周中期渐转天晴，日间气温回升。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83%，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伟业街天桥去油塘方向近九龙湾体育馆嘅坏车仲未拖走，龙尾系去到龙翔道近狮隧桥底，就系伟业街天桥去油塘方向近九龙湾体育馆有坏车，车龙而家排到去龙翔道近狮隧桥底，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嘅龙尾就去到圣贤中学。在港岛因应大球场有榄球比赛，一带是有交通改道措施，由傍晚的6:30开始，加路连山道、东苑道、棉花路、铜锣湾道、莲道、开平道、礼顿道分别会有临时封路措施，直至到人群散去。现在铜锣湾跑马地和湾仔交汇处一带交通比较繁忙，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的龙尾排到去英皇道近大强街，大坑道去维园方向都是挤塞咯，龙尾去到益群道。而家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不过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车龙就排到演艺学院。告示打道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去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的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渡船街天桥近碧街，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北角政府合署，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去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去到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去到电话机楼。其他的路面情况，在港岛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缓慢，龙尾海富中心。另外皇后大道中西行的车龙排到去花园道口。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这一段，龙尾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另外大埔丁角路去大美督方向近住大埔东消防局，因为有道路工程的缘故比较挤塞的，龙尾去到九巴的大埔车厂。另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多车的龙尾排到去兆安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去沙头角。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亚洲壁球团体锦标赛，香港女子代表队力克马来西亚，继2018年之后再度取得冠军。 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12月18日是立法会选举委员会界别补选投票日，提名期为11月1日至11月14日。年满21岁已登记选民和紧接提名前3年内通常居港，都符合提名资格。表格可以去选举事务处和民政咨询中心索取，或上 elections.gov.hk 下载。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675， 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675 广播信号或受影响。 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e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我就通过了研习啦，同埋可能结合了我不同的专业，我就发现沙画其实很 man 的。 吓，画沙画可以令人变得很 man？ 啊，其实似 man 不同比 man。星期六晚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文教组制作《四通八达》，有集护士、社工同沙画老师于一身的胡凯的老师介绍沙画的好处。 你话而家点啊？ 吓咩点啊？ 我话而家点啊？ 我问啊，点咩啊？ 咩点啊？ 点歌咯！ 骚动音乐全城点歌大行动，每一集我哋都会拣选一位对象点歌俾佢哋。如果你都有说话或者歌曲想送俾呢一位点歌对象，可以上我哋骚动音乐嘅 Facebook 同埋 IG 留言俾我哋啦。 咁而家点啊？ 而家系点歌嘅环节啦，不过再提提你，强烈季候风信号验证生效嘅。 系啊，咁啊，今日我哋点歌嘅题材系咩呢？正所谓啊，月球上就有月球上的人，雪柜里就有雪柜里差唔多过期嘅嘢。所以我哋今日点歌嘅，冇啱啱谂。 好彩你果然你唔系读文科， 系嘛？好唔公正啊！ 好唔公正，讲唔出公正。 系。 但是有創意， 系咁啊！我哋今日點歌嘅對象就係雪櫃裏差唔多過期嘅嘢啦， 咁睇啦，有啲咩説話啊？想同喺雪櫃裏邊嗰啲嘢嘅講咧， 慘況啊！ 呢個好需要有想像力嘅，我覺得今日呢一個 係啊，因為早幾日我見到我雪櫃入邊啊嗰個狀況啊，直頭係超乎我想像力啊！ 系咪啊？我同你 有冇见？你有冇见过一个雪柜系可以冻到啲蛋烂嘅？ 咁黐线！ 我雪柜冻到啲蛋咧，即系仲要系贵嘅，一盒50蚊嗰啲嚟嘅，即系嗰啲可以生食嗰啲啊，露饭生蛋拌饭嗰只啊。 因为我咧就好少开自己屋企雪柜，但系我啲早几日有去人哋屋企就睇人哋嘅雪柜啦。 系 睇人点 解要睇人？睇人冇 去人哋屋企攞嘢饮 咁得意， 就唔喺自己屋企攞嘢。 人哋屋企睇人哋嘅雪柜， 系啊，但喺人哋嘅雪柜见到里边有啲就系过期嘅嘢咯。 人哋雪柜馨香啲咩？ 唔系人哋雪柜嗰啲嘢抽嚟啲啊。 唔系有时你估唔到人哋雪柜有啲咩啊？ 系啊，你估唔到噶嘛？ 你真系估唔到啊！ 自己嗰啲算啦，嗰啲咁，所以咧今日就睇下大家有啲咩嘅创意。我谂系你去。幻想呢个题材要创意，听嘅时候都要啲创意去听。咁啊，先听下分析系啲咩啦？ 知雪柜里面就嚟过期嘅嘢。你哋好啊！其实当初点解你哋会出现喺我屋企嘅咧？嗬，呢个世界就系咁得意噶啦！有啲嘢你买嘅时候冇谂过点解要买翻屋企噶。中意咯，贪平咯，觉得买到翻屋企自然有用噶啦，有买趁手啊嘛，唔买就蚀噶啦。到你买咗翻屋企，好顺手，你就会摆入雪柜，摆下先啦，摆下，有时间咪会攞翻出嚟咯。但系你有冇听过一句歌词啊？14天大概足以证实他已狠心离弃。我就是一个咁嘅人啦， 十四日，每隔几日就会放啲嘢入雪柜，放下放下，最初买嘅嘢就已经摄到入角落头，你唔特登走去揾都唔会记得。而呢个雪柜塞下塞下，亦都会不知不觉咁样塞满咗。到而家谂翻起，我都觉得自己几衰噶，浪费地球资源又浪费大家嘅时间。明明买你翻嚟嘅时候，你系一只新鲜嘅番茄，落喺人哋手可能会成为一碟出色嘅番茄炒蛋。不过偏偏你落咗喺我手，嘥晒。所以喺呢度，我都好想同你哋讲声对唔住。曾经有人叫我改噶，叫我食唔晒就唔好买，咪做大嘥鬼啊嘛。不过过度消费就好似系我哋呢个世代嘅写照咁，冇办法啦，全人类都太难顶啦，改改改改，边有用啊？天生嘅作风唔系咁容易改到嘅。所以最后我要送一首张曼莎嘅《自生自灭》俾你哋，因为我下定决心噶啦，今个 weekend 我就会清晒雪柜啲嘢出嚟，送俾啱使嘅人。希望你哋唔使一直困于呢个非常时期，然后慢慢枯死啦。不过可唔可以做到一碟出色嘅番茄炒蛋，就睇你哋自己嘅做法啦。买一个双门雪柜都未必够用嘅奔神上。 为何一支烟丝自点起，再调校这气氛，帮我试忆一个你。如黄色的空气，为何一支酒花尽心机，但求每个图案让我越越麻紧记，纹身也是照。自若还是太自欺，伤心在暗自细味，死心亦暗示他地，自略抹掉这种回忆，自若还是抹不走你，忍心让故事结尾，似是而非，为何自动自觉早晚再想起。似步似戏都变做一种美，想一直混于这非常时期，慢慢地枯死。为何自问自答仿似在饰演你？为何自艾自演左顾右盼只有自己？当我再不爱你，亦能开到肚味。 明白。 为点火，复燃百气爱恋的最初。 听过有张曼莎的《自生自灭》，对不住我屋企的番茄，同埋对不住屋企的鸡蛋，你哋要自生自灭啦！ 好衰啊！你咁样对佢哋。好啦，因为我好少买嘢嘅，好少煮嘢食，你知道我都系睇人哋雪柜。 你知道我呢啲家庭主妇 系嘛？你听下我又点样讲？ 雪柜里面就嚟过期嘅嘢，你好啊！我感觉到你空虚，你寂寞，你冻啊！喺雪柜里面嗰种被遗忘嘅感觉一定唔好受啦。不过唔使惊，你望下周围。唔止你一个噶，其他嘢都总会有过期嘅一日，佢哋迟啲都可能会好似你咁噶啦。你只系俾人行前一步啫。可能你会觉得系咪自己做错啲咩咧？点解主人要咁对你啊？要冷落你，而唔系物尽其用，将你用到最后一刻。嗱，虽然咧我落厨嘅经验就唔系好多，不过都有摆过嘢落雪柜。我明白我哋人类衰格嗰面嘅。我试过有一次打边炉想要辣椒油啦，咪买一樽返嚟囉。点知打咗几次之后就冇再喺屋企打边炉啦。屋企人又唔鍾意食辣，就摆咗樽辣椒油喺度，直到有一日发现过期就掉咗啦。人就係咁㗎啦，恃住自己可以话事又有啲钱喎。嗰刻要啲咩咪买咗先咯，唔好执输啊嘛。但可能冇谂过买翻嚟要点样处理啦，可唔可以善用佢啦？再衰啲嘅，以为自己会中意噶，但食完一排口味转咗啦，就觉得唔好味咯，咪摆埋一边咯。我甚至听过最极端啊，系有朋友嘅口味突然转咗，又好中意食辣，变到唔想食辣添，咁将辣椒油咪摆喺度冇人理咯。所以呢，人真係好难捉摸㗎。作为雪柜里面嘅其中一员，好多嘢你都话唔到事㗎啦。遇到咩主人都真係睇运嘅。既然你都就嚟到期啦，希望你转世可以搵到处好人家。最好就係一个大厨识得好好咁样对你啦。喺厨房参透人生嘅波成上。 个 club 云浩影新歌叫做《气流》啊， 系啦，咁啊睇睇啲点唱啦，有个听众话俾我哋听话，叫我哋佢好有想象力，佢话 果然真系做到， 系幻想下如果呢啲喺雪柜入边俾人遗弃嘅食物系有生命嘅，到底佢会有几咁憎佢嘅主人呢？所以佢要点呢首歌，陈海荣《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试下将。歌词里面的角色代入一下，唱那个就是那些雪柜里面的食物，对象就是主人的话，那个效果会是怎样呢？ 当初他对我紧张，当初他要我滋养，爱反了风向，同住也像隔道墙，他抗拒分享，今天陪我仍勉强，若誓已违章，爱得缺氧，理性都故障，明明听到，明明讲好，都不算数，没法上诉，烦到躁，耗尽爱剩下愤怒，一天到黑忍受，渐渐痛够，一堆过失的人，诸多借口，逼我再三屈就，对我出手，仍无半句问候，一想到他轻浮，就恨到头，一早懒得奢求，索性分手，不再向他低头，我已忍够，放弃所有。 再次为大家带嚟系有呢一首陈海荣嘅《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希望大家好好珍惜食物，唔好再浪费自己雪柜入边嘅嘢啦。 呢位听众有创意。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港股显著反弹，恒生指数下昼升幅扩大至1170多点，收市报16161点，升821点，升幅超过半成。主板成交额急增至1886亿。蓝筹股近乎全数上升，科技和汽车股升幅显著，科技指数全日升近8%。恒指今个星期累计升近9%，是超过11年以来最大单星期升幅。科指累计亦都升近16%。 中大香港亚太研究所民调显示，近四成的受访者今年曾经确诊新冠病毒，近七成认为应该放宽防疫措施，较去年同期上升 24.7 个百分点。至于是否支持疫苗通行证适用年龄涵盖5至11岁儿童，调查发现近五成的受访者，即是近一半人颇不支持和非常不支持，大约三成七受访者表示非常支持和颇支持。对于是否赞成立法强制院舍长者接种新冠疫苗，超过五成半的受访者颇不赞成和非常不赞成，大约三成四的受访者表示非常赞成和颇赞成。研究所在上个月29号至今个月14号在电话访问了705个18岁或者以上的市民。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说，香港在国家“十四五”规划之下，要肩负起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角色。特区政府的一项重点工作是推动香港流行文化走出香港，尤其着力于电影、电视和串流平台，支持香港和亚洲团队合拍电影，以及跨影视创作团队开发串流平台内容。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骤雨，天气较凉。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0至23度，吹清劲的东至东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一两阵雨，天气稍凉。下周中期渐转天晴，日间气温回升。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82%，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伟业街天桥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湾体育馆嘅坏车已经清理好，龙尾消散紧去到龙翔道近笔架山花园，同埋清水湾道近圣贤中学。另外，丁角路有道路工程，来回方向近住大埔东消防局一段车多繁忙，龙尾两边去到富善村同埋雅景花园。另外，因为香港大球场有榄球比赛，加路连山道、东苑道、棉花路、铜锣湾道、莲道、开平道、礼顿道分别都有临时的封路措施。隧道情况，洪水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去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排到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喺尖沙咀方向两边落山道；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就去到观塘道近住牛头角下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去到电话机楼。港岛区的路面情况方面，跑马地、铜锣湾、湾仔交汇处一带都车多繁忙的，大家经过就请小心。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俾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六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咗新冠，绝对唔系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咗针，唔止可以减少重症，仲可以将抗体传俾胎儿。喂人奶嘅妈妈打咗，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嘅保护。 见光 跑， 不见光 照跑，奔跑吧，视像运动员。电视节目《祖国健康快活人》第四季， 每集真人 show 环节，视像环岛跑特训班，见证视像运动员与领跑员从一开始认识，到跑匀多个社区做训练，为要挑战香港环岛55公里跑， 最终他们会不会成功？ 今晚8点， 港台电视31。

前呢位朋友叫 Don Diablo 呢，就是今年呢排名最高的 Future House DJ。咁今年攞第九位呢就跌咗两级嘅。听日呢首有今年百大 DJ 排名第九位的 Don Diablo 的，有他2022年的作品，歌名叫做 All That You Need。 半个钟的 DJ set 和你听下百大 DJ 头十位的作品。接着第三位和你讲的朋友有这个人称万神 Transition Armin 的排名，今年他就稍微跌了两位变了第五的，但他依然都是这个百大排行榜当中排名最高的 Trans DJ 兼 Producer。这首都是今年他上 Billboard 非常高名次的作品，叫 One More Time。只是攞第五名，但是阿文都好犀利啦，依然就系纪录保持者，八大 DJ 咁多年当中咧，都系攞第一次数最高嘅一位 DJ。 其实 One More Time 收录咗喺佢嘅专辑《Feel Again Part Two》里边嘅，咁啊叫得 Part Two， 即系唔止一张专辑啦。之前预告过咧会系三部曲嘅，咁 Part One、Part Two 都出咗啦，咁 Part Three 希望大家可以喺年尾之前会听到啦。呢位朋友咧叫 David Guetta， 最上两年佢都系攞 number one， 今年就落咗第二啦。咁近年同阿 Morton 致力推动呢一个咧 future rave 嘅呢种音乐类型嘅。前个星期都做过一个咁嘅 mix， 大家听翻可以。10月21日嗰一集咧 ，AM Friday Mix 就系以 Future Rave 做主题咧，拣咗半个钟嘅歌。预告咗 David Guetta 同 Morton 咧嚟紧会创立一个新嘅厂牌，以 Future Rave 做主嘅。而听呢首作品咧，都系佢哋今日咧新推出嘅作品啦。咁啊，呢张应该专辑啦，已经陆续公布紧当中嘅歌啦。可以见到名字叫 Episode Two， 咁啊有五首作品，呢一首就系今日推出叫 You Can't Change Me。八大 DJ 第三位有佢哋啊，升咗两位嘅二人电子组合 Dimitri Vegas and Like Mike， 有佢哋呢一首作品叫做 Blink 2022，Blink 2022。咁佢都擅长做一啲即系好识嘅 festival 啦，啲大场合里边大家跟住跳 energy 好劲嘅作品。但系从呢首作品当中都听到咧，都系呢段时间一个 EDM 嘅趋势，大家所用嘅声，听嗰啲 kick drum 都系啲好似。加入咗 techno 感觉落去嘅呢一种声音，我相信嚟紧都有好大机会会成为一啲 EDM 主流里边一个常见嘅鼓声嚟嘅。听落去风格会得啲沉啲，大家一齐再 feel 下呢一首作品 Blank 2022嘅氛围啦。嚟自今年八大 DJ 第三位 Dimitri Vegas and Like Mike 嘅作品 Blank 2022。 听呢首作品咧，其中一位 producer 就系 Oliver Heldens， 所以亦都系位 Future House 嘅 DJ 兼 producer。今年就稍跌两级咧，登上第十位嘅。我呢首作品都今年佢都几代表性，因为就系同另一位 Future House DJ Charmy 合作嘅作品，叫做 Low。不过精彩位就系两位曾经有一个所谓牙齿印啦，但系已经冰释前嫌啦，所以今年一啲音乐节又同台玩 B to B 嘅 DJ set， 同时亦都一起合作咗呢首作品叫做 Low。而 Oliver Heldens 虽然今年跌到第十位啦，但系同时今日佢都用翻佢另一个分身 High Low 嘅身份出多咗几首偏 Dark 嘅作品啦。如果你兴趣睇到另一面嘅佢嘅话，都可以 search 下佢嗰一个分身嘅作品，听下会唔会俾到你唔同嘅感觉。CDM 的朋友应该都会知道今年的冠军是谁啦，同时听到这段前就应该都会认得这首作品，因为这首都是今年我其中一首挺喜欢的 EDM。 今年八大 DJ 上升一级来到第一位，他是 Martin Garrix 再次拿到冠军。1月份的时候推出了一张专辑 Santillo， 有11首歌是他第一只的 Full Album，当中这一首呢有他和 Brooks 合作的歌叫做 Quantum。 我记得四月份的时候他出这一张专辑，他有一个铺陈的，那时的音乐节开始慢慢开始复办，开始预告了，那时在四月头开始他就先出了这张专辑里面其中一首作品，他就想着终于有新的东西听，谁知他每隔三四日就出一首，最后在一个月里面推出了十一首歌的。就冇办法播晒十首噶啦，咁啊，最后一位为你拣嚟嘅咧就系今年冇边排名第六位嘅 Afrojack 啊。 有一样都是十强里面呢位置冇变的 DJ 嚟嘅，今年都是继续 keep 翻第六位嗰度啦。今年七月咧，咁啊 ，April Jack 都出咗一张专辑咧，咁啊用 April Jack Presents NLW 呢个名义去推出嘅。咁啊，当中啲作品就冇同人冇乜点样同好似嗰啲主流歌手 crossover 嗰种感觉，好纯正电子音乐嘅七首歌嘅一张专辑。今日短短半个钟头咧，虽然就拣唔晒，咁但系拣咗咧今年八大 DJ 十强当中，应该都有八位朋友嘅作品收录咗喺今日嘅呢个 DJ set 当中。节目完结之前，最后为你拣嚟呢一首今年第六位嘅 April Jack 呢位 DJ 嘅作品啊，嚟自七月推出嘅碟 April Jack Presents NLW 当中嘅歌叫做 Mumba 22。下个礼拜再见。